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我们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联合举办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中，将为大家介绍俄罗斯人的民族英雄、时代偶像宇航员加加林鲜为人知的故事。他是全世界第一位登陆太空的宇航员，然而却在一次试飞训练中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加加林出自一个怎样的家庭？他的妈妈是如何培养他的？在痛失儿子的岁月中，他的母亲又是如何度过的？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了解。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英国，为您介绍英国广播公司即将播出的六集英剧《悲惨世界》，老经典再拍新剧，如何出新意？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开启我们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加加林生于1934年，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17岁时考入一所工业学校，3年后进入了当地的航空俱乐部，业余时间学习飞行。1958年获得了米格战机的驾驶员，成为了北海舰队航空军团的一名歼击机飞行员。1960年开始，苏联载人航天计划实行后，开始挑选飞行员，最后加加林成为最终的6个候选人之一。1961年4月12号，由里加加林乘坐的东方一号载人宇宙飞船环绕地球轨道飞行成功，他为苏联赢得了美苏太空竞赛里的一次重大胜利，也由此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而被载入史册，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英雄。尽管加加林赢得了无尽的荣誉，他的健康和安全对于国家来说也十分的重要，但是呢，他依然无法舍弃自己挚爱的蓝天，仍要求驾驶战斗机。1968年的3月27日，在莫斯科近郊，据说当天气候条件很差，加加林进行了日常的飞行训练。可是没有想到，正朝着机场返航的时候，他的飞机突然和机场无线电联系中断了。营救人员到达现场时才发现，他和另外一名飞行教练驾驶的米格-15飞机残骸坠毁在了一个森林里的巨大深坑的底部，机上二人均已死亡。噩耗传来，苏联民众悲痛万分，为了能够看一眼装着英雄骨灰的盒子，数以千计的苏联人宁可排队等上好几天。最后，加加林被葬在了克林姆林宫的墙下，与斯大林这样的人物长眠在一起。苏联政府也宣布当天为全国哀悼日。非现任国家领导人去世后被宣布为全国哀悼日的，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培养出了加加林这样的伟人呢？在今年的俄罗斯母亲日来到之际，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了加加林的外甥女儿，请她来回忆英雄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好，一起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的报道，加加林鲜为人知的故事。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福布斯杂志认为，尤里加加林是最近100年中最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人，用不同语言撰写的有关世界第一位航天员的文章难以计数，也拍了很多电影，似乎有关他的一切已尽人皆知。 但不久前才公之于众的存放多年的机密文件副本，给了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国家未来航天员选拔委员会于1960年编写的有关加加林特点的文件，其中写道，拥有无限的自制力，有耐力，轻松应对训练，工作有成果，非常协调，在同事中以好钻研、机智和反应快见长。这就是苏联空军中尉为人类开辟通向宇宙之路的尤里·加加林的写照，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是一位超人。而培养这位超人的母亲安娜·基莫菲耶夫娜·加加林却是一位来自俄罗斯深处的普通妇女。 那么第一位航天员的母亲有着怎样的生活呢？她如何应对儿子所拥有的世界荣誉，以及后来猝不及防的罹难呢？11月份最后的周日是俄罗斯的母亲节，在此节日来临之际，尤里·加加林的外甥女塔玛拉·费拉托娃向卫星通讯社做了介绍。 塔玛拉·费拉托娃是加加林姐姐卓娅的女儿，他和塔玛拉奶奶几乎共同生活了40年，并且从小是他的主要帮手。塔玛拉目前负责加加林故乡斯莫棱斯克州加加林博物馆综合体的馆长，以前这里叫格扎茨克，加加林去世后以他的名字命名。 安娜·季莫菲耶夫娜·加加林少女时叫马特维耶娃，她1903年出生于一个多子女的农民家庭。1906年，她的父母搬到了圣彼得堡市，父亲在这里的机械制造厂当工人。尽管生活贫困，但当时的父母依然想办法帮助需要帮助的亲属们，时不时地拿出最后的面包给他们。安娜·季莫菲耶夫娜后来回忆道，他们自身没有什么文化，但是老马特维耶夫一家对阅读和科学非常尊重。聪明的安娜被分到父亲工厂里的学校上学。据塔玛拉·费拉托瓦介绍，安娜·季莫菲耶夫娜一生都追求知识，并将所知道的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和孙辈的孩子们。 1917年革命后，马特维耶夫一家回到了老家。安娜20岁的时候，父母已经离开了人世。村里的木匠阿列克谢·加加林向安娜求婚，并且在克卢西诺镇新郎家举办了婚礼。后来他们有了孩子，长子瓦连金生于1925年，女儿卓娅生于1927年，儿子尤里1934年出生，和鲍里斯1936年出生。 在中间儿子出生的前一年，加加林一家进了集体农庄，可以说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父亲阿列克谢和母亲安娜用手上的老茧和多少个不眠之夜来提升自家农业。他们养了马、奶牛、公牛和几只羊、猪、鹅和鸡。难道要将这些都交给集体吗？有不少疑虑和担忧。最终，加加林一家带着这些财产加入了集体农庄。 据塔玛拉·费拉托娃介绍，爷爷和奶奶是凭着良心生活的，并且将这些品格都交给了自己的孩子们，而且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他们的。他说，奶奶自己也曾经说过，没有时间去专门教育孩子，夜里3点起床，需要挤牛奶，准备早饭，让孩子们上学，然后自己再去工作。通常回家的时候已经相当晚了，要知道农庄里的事情非常多，需要在田间干活，还要当挤奶工和猪场里的饲养员。 塔玛拉·费拉托娃指出，很难说安娜·季莫菲耶夫娜是在哪里干活。如果说在家需要给刚出生的小牛烤火，这就是奶牛场了。如果说需要照顾生病的小猪，这又是在猪场工作。对孩子们来说，母亲的工作状态是最好的榜样。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 斯莫棱斯克州变成了德国占领区，法西斯分子将加加林一家从房子里赶了出来。这个有着四个小孩子的家庭不得不搬到土窑里生活，真是各种辛酸，有屈辱，有饥饿，也有寒冷。但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未来的航天员的母亲也没有失去自制力，这样的品质都传给了他的儿子。 1961年4月12日，苏联成为首个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加加林的出发了，这句话和108分钟绕地球飞行，使其瞬间成为民族偶像和世界著名人士。安娜·季莫菲耶夫娜当然为儿子感到高兴，但是加加林获得的荣誉并未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孙女塔玛拉强调说， 他说，在我们家没有任何人得过明星病，奶奶依然像过去那样生活和工作。比如上一代人都还记得1962年曾经发生过灾荒，很多地方为面包排起了长队，在故乡格扎茨克也是这样。一次奶奶带着我去商店排上了队，有人看到是加加林的母亲，建议他去前面，但是奶奶坚决拒绝这么做。她说，如果我先买了面包，那么后面也许有谁会买不到，她肯定会责骂我的，我不需要这个。 1968年3月27日，加加林罹难了。这位世界首位航天员是在一起空难中去世的，当时他在完成米格-15歼击机飞行的训练任务。 他说，家里是从塔斯社报道得知这一消息的，看奶奶真的是相当难过，市政府派来了车辆将我们拉去到新城和加加林道别。葬礼之后，奶奶很长的时间都没有摘掉黑头巾，而在此之前她从没有蒙过头，不能说她的内心已经黯然无光，不是这样的，他依然精神不错，只是在脸上留下了印记。 65岁的时候，安娜·季莫菲耶夫娜失去了中间的那个儿子。70岁金婚之前，丈夫也去世了。加加林遇难十年后，母亲的心开始略微好转，但是难以治愈的疾病又夺走了小儿子。 像以往一样，他家的门对加加林首批宇航员团队的朋友，对那些来参观加加林博物馆的中学生以及来自国内和数十个国家的信函依然是敞开的。白天的时候脸上是笑意，但是在夜里伴随着对往事的追忆是痛苦的无眠。 1984年6月12日，亲人和朋友们送走了安娜·季莫菲耶夫娜·加加林娜。2001年，当首次太空飞行40周年之际，在加加林家附近竖起了纪念碑，青铜椅子上是首位航天员母亲的铜像，在他的脚下是他钟爱的波比克狗，一切如生前一样，只是这位普通的俄罗斯妇女生活中的鲜花变少了。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加加林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步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和大家见面了，欢迎您的关注。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可口可乐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品牌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饮料公司，也是最深入人心的全球化的饮料。在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品牌饮料能够像可口可乐这样，无论在哪个角落都可以轻松地获得。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饮料巨头已经工作了40年的董事长穆泰康宣布自己会在2019年4月退休的消息呢，引发了业界的震撼。他表示自己将会交棒给可口可乐的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詹坤杰，由他担任第14任董事长。 而詹坤杰的未来方向呢，将是带领可口可乐向着一家全品类饮料公司的目标全力前进。全品类意味着公司的饮料品种将会更加的丰富。我们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分析报道。 那么对于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穆泰康的离任啊，被业内人士评论为饮料行业最引人注目的高层变动之一。那么说到穆泰康，可以说可口可乐公司在过去几十年的成长啊，跟他关系紧密。那么自1978年在亚特兰大加入可口可乐公司之后，穆泰康在其职业生涯中担任过营销和运营等多种的管理层职务。而穆泰康在2009年至2017年年间担任可口可乐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并且在2017年詹坤杰担任首席执行官之后继续的担任董事长。而在最近的专访当中啊，穆泰康就对我们 CNBC 表示出对可口可乐公司过去几十年中发展的行为。 40 years ago at Coke, we hardly knew what a fruit tree looked like. And today, you know, we have more than 20 million fruit trees under plantation around the world in four continents, and we're the largest supplier of juice. 而穆泰康在明年四月份呢，将会把董事长的接力棒交给现任的首席执行官詹坤杰。那么外界不少的分析认为说，可口可乐目前人事密集调整的背后呢，或与其整体的业绩相关，其非碳酸领域布局呢，应该会进行呢进一步的提速。 Consumers want more choice than ever before. They want differentiation. They want personalization. And we have to stay ahead of all these trends. 而这也意味着啊，在未来的策略上，由于健康生活概念兴起的浪潮，可口可乐这艘巨轮呢，也不得不摆脱对于碳酸饮料的过度依赖，向一家全品类饮料公司去加速的转型。我们看到啊，近来可口可乐公司在拓展新品类方面呢，也是动作频繁啊。那么今年的8月31号，可口可乐公司宣布以$51亿收购连锁咖啡品牌 Costa。 那半个月之后呢，公司又宣布收购澳洲有机康普茶品牌 Moji， 以拓展公司的健康饮料产品线。此外，公司还引入了苏打水品牌 Moxie， 还有尼日利亚的果汁公司 Chi 等等。那么最后呢，穆泰康还表示，中国市场仍然对可口可乐公司至关重要。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在新加坡，平均统计显示，每6户家庭就会有1户雇佣女佣。可以说他们和新加坡的公众生活密切的相关，这是因为新加坡人要面对繁忙紧张的生活，很多时候家里事情呢就交由女佣来进行打理了。现在新加坡有外籍女佣大约是23万人之多，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附近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他们为雇主分担了家务劳动，成为了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由此一些纠纷也产生了，而其中工资钱财纠纷是最常见的。我们就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来给大家做介绍。 过去呢，新加坡人力部每年平均都收到了600起雇主和女佣之间的薪水的纠纷个案，这包括了雇主故意的扣住女佣的这个薪水不发给他们，而是由雇主自己本身为他们保管这些女佣们辛辛苦苦用劳力赚来的这个金钱。当然有些雇主说不是有意的去扣住女佣的薪水不发，而是怕他们不善于理财，更有些是为了保护女佣的利益，以免他们受骗，把辛辛苦苦赚来的薪水被不法之徒骗取。当然，大多数的雇主呢，还是每个月按时的把薪水缴付给这些女佣。那在新加坡呢，也成立了一个专门协助家庭女佣的组织，叫家庭佣工中心。那经常为一些女佣解决他们所碰到一些难题。协会的主席杨木光先生曾经表示，在过去2年呢，中心就为这些家庭女佣讨回了20多万新元的薪水。 那其中有十个个案，这些家庭女佣的雇主啊，是替女佣保管他们的薪水。可是到最后，当这些女佣发生经济问题的时候，向雇主要钱，雇主却没有办法把他们所拖欠的薪水还给女佣。基于经常发生这样的薪水纠纷，人力部已经宣布，从明年一月开始，禁止新加坡家庭女佣的雇主为女佣保管钱财，当然也包括了他们的薪水。人力部表示，这将会减少雇主和女佣之间的金钱纠纷，保护双方的利益。从明年一月开始，不遵守这项法令的女佣雇主将会被罚款10,000元，或者是坐牢长达12个月，或者两者兼施。当然，有关当局啊，为了进一步的减少这些金钱的纠纷，近日来都鼓励女佣的雇主以电子转账的方式定期的发薪水给女佣。根据统计呢，在新加坡有25万个家庭女佣，而只有3万个女佣是申请了银行户头，以电子转账的方式呢去处理薪水的问题。有鉴于此啊，从即日起，新加坡人力部就规定，雇主要为女佣申请工作准证的同时，都必须为女佣开设一个银行户头，一劳永逸，以免大家产生不愉快的这个经验。虽然我们的经常都说把女佣当成自己家里的一份子，但是钱财方面呢，还是划分界限，清清楚楚来得好。好了，以上就是由邱胜阳为您报道的有关新加坡人力部规定，从明年一月开始，新加坡的家庭女佣雇主不能够为女佣保管钱财的这个消息。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严寒的冬日，窝在家里看电视是个不错的选择。英剧迷们又要迎来好消息了。12月10号，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一台放出了他们根据法国文豪雨果的文学巨著《悲惨世界》改编的6集电视剧的预告片。《悲惨世界》算得上是被搬上艺术舞台，无论是音乐剧、电影还是电视剧次数最多的西方经典名著之一了。越是这样，要想翻拍拍出新意就越难。而英国广播公司呢，也是以擅长改编经典名著著称。2016年，他们成功改编了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大获成功。这一次改编方表示，该剧呢是根据原著改编的，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尊重原著的作品。它和2012年的音乐剧《悲惨世界》以及2部好莱坞电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而剧情的重点呢，也是描述男女主人公之间层次复杂的猫鼠关系。已经证实该剧会在中国内地通过官方渠道播出。这次新版的《悲惨世界》选用了莉莉·柯林斯来扮演方汀 ，Dominic West 扮演让，还有 David Oliver 扮演沙威。除了上述3位主人公之外呢，本剧的配角阵容也是十分的令人期待。而在众多的演职员当中，人们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就是英国编剧安德鲁·戴维斯。他让不少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此人呢一向以改编经典文学作品而著称，最为经典的就是1995年英国广播公司出品的《傲慢与偏见》的系列英剧。这一版的《傲慢与偏见》被公认的是最受好评的经典改编版本。那么这一次6集的《悲惨世界》能不能够给观众们带来惊喜，再度成为英剧的经典呢？而对于大家已经熟知的剧情中，又如何来制造新意呢？全球观众都在拭目以待。节目的最后，我们就用这次新拍的《悲惨世界》的3分钟预告片作为结尾，结束我们今天的环球30分。下次节目见。 You look like an angel. I'm utterly at your mercy. I don't believe you. Let me prove it. The ground we walk on, we could fall through at any time and no one would care. But why should it always be like that? Because it is. Whatever you think, you can never win. It's all about your mind. You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But kindness and love can change a man. Whatever are we gonna do now?

is 9 a.m. Beijing.